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讲争女数唔会有错啊，唔系我争女数， 嗯， 你争女数啫呢次系嘛？ 我争咩女数啊？ 嗰件快喺会闪嗰个咯，闪西妹咯，唔系争女数咩？ 唔 系，唔系 噶，唔系争佢， 系咩嚟噶？ 冇啊，咁我嗰日冇嘢做，咁啊请个假去同佢玩。 系捻啊！你屌你老尾同我讲唔系咁样噶嘛？你早几日已经嚟讲话，屌你我星期一请日假要执佢一剂嘅。 系咯，唔系争佢数啊？ 唔系争佢数嘅， 唔系争佢数。 O、okay, K， 好， 即系啱啱公司做嘢做到有少少，即系唔系好信心。 冇信心，争啲窗口当门口咁样，又不如闪西先啦、啊，吓闪閪先啦、啊、咁样。但系讲下闪閪之前咧，咁、都要讲下咧，乜嘢咧？讲下我哋一位已故嘅朋友啦 ，OK 啊。阿话 Video 台长 Michael， 人称四爷、或者阿四啦。点识佢嘅咧？其实，其实当时咧，我就喺卖 Video 做， 系 萧若元有份嗰个卖 Video， 唔系而家黄永文嗰个卖 Video。咁呢个卖 Video 当然系梁锦祥噶啦。OK， 嗰个 HK Reporter 定系卖 Video？ 其实。买 video 慢慢演变时 HK reporter， 即系由买 video 买台变成人网 ，OK？ 其实都系嗰段时间都系梁锦祥有份啦，萧日元同埋阿黄永文啦，其实都呢个组合冇嘅，冇变过嘅，咁只系人网咧，最后就加咗娱乐 ，OK？ 娱乐就阿萧定一落咗去做娱乐嗰边，潘少聪嗰边 ，OK？ 咁啊分咗一二台咁样咧，佢叫一二台啦，咁咧阿 Michael 咧。就係嗰時候應徵，一喺加拿大啦，我講過啦，阿 Michael 喺加拿大，哇，大佬真係換到牛牛仔，即係一個禮拜見唔到多一個人嘅，咁啊翻翻嚟，回流翻嚟香港，咁佢有啲技術嘅，因為佢可能對啲音效啊，嗰啲嘢，好似商台定唔知新城做過嘅，咁、上下嘢啦，咁上下嘢啦，我冇細問嘅，我記得佢，我聽佢傾過。咁佢又識呢啲咁嘅嘢啦 ，mixing 啊嗰啲咁嘢啦，咁跟住佢嚟見工啦，咁其實我見嘅，咁我見到，仲屌你，仲熟過我，屌你咯，咁不如你煙我啦，不如屌你調翻轉，咁跟住我咪同阿蕭生佢哋講，喂呢個 OK 喎，係肥肥仔仔喎，咁啊，但咁我覺得 OK 喎，咁樣咁啊，咁啊，佢到佢翻工嗰日啦，佢就話第一次時時間就話。牛哥，喂，我有睇你节目，你救捻咗我一命，我救你咩命？哇，系喎，系啊，喺你唔带个网上电台嚟香港，屌你老母，我可能已经死捻咗啦。喂，我有同我讲，佢有抑郁症啦。OK， 就因为点解佢唔病发咧？就因为我带到网上电台嚟香港。OK， 因为我都系参考人哋嘅啫，即系我参考台湾咁，参考台湾嘅。因為講真，香港網上 電台某程度唔好講音樂嗰啲指情嗰啲好多年㗎啦。咁我呢就將個政治呢就帶咗嚟香港。就我嚟講我呢一班人玩先㗎啦。冇分先後㗎啦，我係同一時間玩先嘅。我帶咗呢樣嘢出嚟就搞HK DIYHK 啦，跟住再搞就係人民台啦。咁佢係聽人民台嘅。就解釋話佢話哇，牛哥你啲節目啊，即係嗰度未我未有叫雞節目㗎 ，OK？ 停拉 啦，佢就話我連同志都攆埋㗎，話聲你聽，同志節目我都攆埋，我攆曬所有話聽完又再聽添啊，有時有啲節目蕭生嗰啲聽完又再聽，聽幾廿次啊，話聲你之後佢換到咁樣啊，因為佢自己都做啲租大㗎咯。 哦，租大都都 租大都唔好睇得悶啦，冇睇都冇得睇啦，即係可能。移民咗幾年啊！哇，佢真係佢啲睇都唔知啲悶到撲街噶啦！即係佢話好撚彩咁啊！佢所以第一時間就已經牛哥前牛哥，即係有啲 fans 小 fans feel 啦，硬係覺得哎呀屌你啦！佢自己有可能呢啲啊，係唔知點樣講啦咁啊！因為好似當時咧我就做智南俱樂部啦，開始做智南俱樂部啦 ，OK 咁啊叫智南手記嘅喺賣俾條咁啊識咗佢哋啦，咁跟住就咁啊一路做啦，咁你咁啊。傾傾傾傾傾傾做下， 咁啊，我就離開人網啦。 嗯。 咁 Michael 咧就都打算離開人網。 嗯。 佢咧就諗住同當時同阿爆衝就想自己搞一個網上電台。 嗯。 又係揾阿梁錦祥做台長，咁家產梁錦祥真係做得到。即、嗯、係所以佢永遠都台長係有一個理由，即、就、係、是、人都諗佢做台長嘅。好啦，跟住咧，阿黃楊達就唔係阿梁錦祥就帶咗黃楊達啊，呢、 嗯、 啲人過嚟拗啊 video， 嗯， 我喺做節目，好似做笑死朕啊， 係啊 係 啊， 啊喺拗台喎、 啊、 叫做啊，係 啊， 好啦，但係跟住咧，因為黃楊達個人咧，就當然係見大又痴啦，係、嗯、嘛，當然啦，嗰當時有個 Hong Kong 香港人網 ，OK， HK Reporter。香港早晨啊， 系啦，咁啊，咁啊，蕭山啊，成雞嘢一個月雞幾個，唔知幾錢啦、啊？ 唔少，好似兩，唔好兩三雞。 係兩三雞請佢做，咁、 嗯、 拗啊 video 啊，屌拗台啊，冇錢嘅，咁、 嗯、 啊，佢就唔拆做，話唔做就唔做。咁、 嗯、 當然啦，阿梁錦祥係知噶啦，阿梁錦祥就默許噶啦。 嗰陣都仲關係 OK 嘅 ，OK 嘅，好耐都 OK， 好耐好去嘅，好似、 啊、喂， 我記得 好到好，梁錦祥同阿。 唔係我指黃楊達離開 Our Radio 嗰陣啦， 唔好啦， 唔好啦， 唔好啦，話走就走啊！ 唔係即係都仲未即係走咗之後都仲未至到鬧佢啊嘛，起碼 未鬧，但已經因為 係有不滿嘅， 係有不滿啦。咁當然啦，其中有一個不滿嘅人就係當時 Our 台嘅台長梁錦祥啦。 嗯， 嚇咁啊，因為太不滿啦、 嗯， 因為咁樣你話喂大佬你話走就走， 嗯， 咁啊梁錦祥佢又哇。即係唔撚柒你咬台啦，淨係要做， 一、嗯、 做，佢咁啊，阿梁錦祥有一個好閪嘅缺點啊，佢自己錢又唔會俾， 嗯， 就係咁叫人做， 嗯， 咁我都領教過㗎啦，但係當然啦，我就中意做嘅，我都係做呢啲嘢，咁我唔嘈嘅，咁、 嗯、 啊梁錦祥就成日咁啊指指點點啦，咁樣，咁啊阿 Michael 爆衝佢哋咧，就同梁錦祥決裂咗。 嗯， 咁冇所謂嘅。 嗯 咁好衰唔衰咧？當時咧，阿的啊、傑斯啊，就喺佢當時嘅不信頻道就喺咬台做噶嘛。 嗯。 咁、啊、做下咧，阿傑斯就諗咗一個節目，我係寫書嘅，嚇、啊、寫書嘅。咁、咧就 咩煙花咩？ 係啦，煙花消逝，佢就想訪問曬所有呢六七，即係你係九七年前後嘅。嘅人啦、啊、當然乜嘢啦，咁樣阿傑斯想訪問梁錦祥， 嗯， 咬台高層唔中意，即係爆鐘同埋阿 Michael 唔中意， 嗯， 就形成佢哋決裂， 哦， 咬台同不信頻道決裂， 嗯， 咁就不信頻道佢哋就自己搬咗，因為當時咧足球節目咧已經搬咗去一個 新平台啦， 新平台就咬阿的嗰個而家叫咩？ 唔知道我冇睇過。 Vicky 先啊，搬咗 Vicky 先。 佢嗰陣好似另外人。 啱啱係 Vicky 先 ，Vicky 先。 Vicky 先之前好似仲有。 冇。跟住咧就不信頻道都去埋啦，就因為阿傑斯佢唔得，佢一定要請阿梁錦祥講講做一集節目。咁、而佢最後嗰集咧都冇喺咬台出街嘅，咁啊變咗喺。喺一家先出街， 嗯 ，OK， 就咁樣佢跟住阿不信頻道咧就同阿 Michael 佢哋，即係阿四爺佢哋就 決裂 咗啦。 嗯， 咁啊咁我就好簡單啦，我嘅身份就話你做，我咪跟你哋做咯。 嗯， 你唔做，我咪跟你唔做咯。 嗯， 咁同一家先一樣，咬台我都冇份嘅。 嗯， 當然而家用嘅咯，做成咗件事咯。咁我而家我都唔喺一架做啊，咁我冇變，起碼我冇變過啦。 嗯。 咁我同阿 Michael 都有時傾下偈嘅，啱啱決裂嘅時候係咪啊？咁、你知啦，我又會喺嗰陣下次不上，咁當然可能大家都喺有啲嗌叫佢咯。阿牛都唔知係咪二五嚟啊？你邊討好啦，直提弟啦咁樣。 嗯。 咁可能係咁樣諗啦，咁啊開始同阿 Michael。就疏遠咗啦，咁呢啲就係我嘅古仔啦。我唔知阿傑斯阿的佢哋要點樣去收息啦。OK， 咁我要講翻阿 Michael 呢一份人啦。OK， 成個咬台錢係佢俾嘅， 嗯， 價餐係佢嘅， 嗯， 租 金又係佢， 租金又佢俾嘅，推咪又係佢。OK， 由上至下洗碗掃地乜撚嘢都係佢做曬。 嗯，佢 佢叫阿四啊嘛， 啊，所以咪就真係阿四咯，出錢出力。咁由亞台，哇，嗰時候幾多年啦？可能我諗都有都八年啦，有八年啦，因為自南俱樂部開嗰個時候，之前已經有亞台噶啦嘛，啊，有八年。 亞台係人網分裂出嚟噶嘛？ 係啦。唔可以話係佢跳槽， 係佢跳槽。咩啊？係亞台係嗰陣足球頻道啊，蕭山唔抵得啊，傑斯自己搞個足球頻道，咁跟住踢佢哋走，咁緊住就出咗個亞台噶嘛。 亞台係另外一件事走嘅，因為阿爆衝同 Michael 都唔撚中意老蕭，一路以來，但係佢哋中意網台，OK， 中意網台同中意老蕭兩件事嚟 ，OK 啊？喂，好多人都係咁啊，我包括阿碌你都係啦，中意網台唔係咁中意老蕭啦，咁我就中意網台，咁老蕭冇乜所謂嘅，係嘛？啊，喺我嚟講都係一個節目主持人，佢你問我有冇貢獻，我當然我覺得阿老蕭有貢獻啦，咁但係 Michael 嘅貢獻係最大嘅，我覺得，即係佢由咁多年啦，我諗有八九年。一直以來出錢出力 獨力 出事嘅獨力撐，你話係有啲可能有啲班收下嘅嗰陣咩咩咩 咩 PUA 男人咩有45度角車埋去嗰啲咧，教溝女節目啊， 係 嗰係有啲班開下有啲錢 班啊， 溝女班賺有啲錢賺下嘅，但係但係點可以維持到一個節目長期時間喺西環租一笪地方？所以一個寫字樓，一個獨立寫字樓，唔係劏出嚟嘅，一個獨立寫字樓。雖然遠啲喺西環，咁做又可以有視像，佢可以當然佢哋冇用視像啦，係可以做到視像啊。佢哋啲架撐係藍幕87都有嘅，最撚早啊！基本上即係佢有曬所有可以做網台，而家做網台嘅架撐嘅，但係只有佢哋冇少用視像咁啊，都係中意用聲效，因為佢中意網台啊嘛，即係中意呢隻，佢係呢隻。 嗰陣嗰個年代都未興視頻， 咁到而家佢哋亞台而家都冇嘅。 嗰陣始終都係慢啊嘛。 咁而家亞台都冇嘅，冇乜視台視頻啦。咁啊 ，Michael 一路咁做啦，咁啊自己喺加拿大當然咧積蓄啦，咁啊將啲積蓄咪攞嚟貼咯，咁啊咁你話佢個付出其實係。幾大啦，咁喺個幾一個月度啦，而家接住出街一個月度啦，佢就好似胰臟癌定肝癌咧， 肝癌 就喺唔知邊間啦， 養和好似 唔知啦，咁啊預製長次啦，咁啊又收唔到咩嘢喺邊鞠躬嗰啲我就唔知，咁啊冇鞠躬過啦，咁我呢一集咧就講佢12分鐘，咁啊希望 應該都出咗品嘅， 係啦，當俾一個。喺網台其實冇佢，可能個網台唔會有咁好發展啊！亦都即係你諗下一個人啦，佢係冇諗佢唔會諗住個節目收聽高佢先做。咬台啲節目，坦白講真係收聽唔高。咁係得個男人唔知乜撚嘢45度角車埋去嗰啲溝女嗰個都高啲，其他都好低。 嗰個都係爆衝搞嘅啫嘛。 係咯， 爆衝同另外一個叫做乜鬼？ 唔好理㗎啦，嗰啲唔理啦。 即係嗰班人搞嗰啲嘢賺到錢，分到幾多嘅啲嘢？ 係咯，即係佢真係好少嘅啫。咁佢真係出錢出力出時間出人啦咁樣。佢喺網台嘅付出其實比我哋更加大。即係坦白講，即係阿 Rap 又收錢，老師又唔自在錢，係嘛？我就有限錢，貨金又搶緊錢， 我就唔使出錢， 貨金又搶緊錢，鬱文嗰啲又 收月費， 收月費係得佢 ，OK 捱到而家 ，OK 咁佢真係一個人物嚟嘅。網台如果有一日，即係我要寫一本書 ，Michael 一定係其中嘅一個人嚟嘅 ，OK， 骨幹人物， 咁啊，希望 英文叫 Unsung Hero 啦， 係啦， 幕後英雄， 係啦，幕後英雄啦，即係爆衝唔係台長，但爆衝都有佢嘅 貢獻， 佢貢獻嘅，當然同佢我都有少少拗撬嘅，咁啊，唔好講咁多啦，有拗撬唔出奇啊，係咪先？ 冇網台就冇拗撬就唔係做網台主持 啦，我哋會保持。要屌柒人㗎嘛，係咪先，咁個個屌下啦，係咪先，咁呢集我送俾佢啦，咁起碼講佢十零分鐘，當係對佢一個尊敬啦，四爺一路好走啦，咁OK 啦，咁講返啦，唔係找女數㗎， 唔係找女 數。哇屌我諗住找女數啲 ,ok, 唔緊要都一樣嘅啫。咁啊即係有乜驅使你會告一日假走去執佢一劑仲要去神秀啊 去沙井 去沙井執佢一劑、 啊、去咗神秀酒店 喎。係囉係愛啊定係責任呢唔係窮囉喎 因為係鳩痕 囉。因為痕啦嘛屌你個嗨㗎嘛。呢次真係痕啦屌你個嗨啦 ,ok, 好。咁要講下啦喺上集再上集即係話說上集至上集你話佢身材好好。 係啦。 佢有健身。身材好到點先 冇肚腩。 完全冇。 完全冇。 零。 揸落去啲肉係 實正嘅。好撚鍾意喎屌。 OK 㗎。 喂咁講先。我嗰件十九財揸落去都係實㗎。係但唔同啦因為佢十九財梗係實啦咪先而且個波唔係大。OK, 你繼續。 咁我呢件就佢自己就話佢自己有做健身啦。咁佢自己都話其實真係唔 keep 呢係即係個身材係撇得好快佢話。佢真係試過因為佢係即係 keep 住日日去嗰隻。可能一個禮拜去四五日嗰隻。 即係咁。我俾你題外唔係題外話都係關戰艦。即係神秀呢張強嗰組女曾經有一段時間呢是瘋狂去做健身的對即是七七已經是一個例子來的、哦、小豬又做高妹又做 有幾多個 Lulu 又做咁做咪喺個瑜伽球嗰度見到佢可能貼一兩張相跟住咪見佢夜晚嘩大魚大肉囉你睇下七七嘩肥到欣兒咁喔欣兒而家唔算肥㗎 o k 最肥嘅欣兒係更加肥㗎話聲你聽 o k 好似肥肥咁 喎。係啦好肥肥咁喎。嘩咁而家真係咁樣喂冇一個 keep 到啦話聲你聽係咪先。 係啊。 壞瘦嗰啲壞瘦嗰啲係根本係瘦底嘅。係食極唔撚就肥咗小豬咁嘅。 佢、okay? 所以佢就話即係要有恆心囉。咁佢都試過佢話連續三日飲得好勁冇去到做個肚腩已經出返嚟。 已經出返嚟啦。 三日啫。原本係有馬甲先。即刻變咗肚腩三日， 即係你而家嗰次搞佢已經都有人魚線， 冇人魚線但冇肚腩喎， 冇肚腩， 即係我睇佢依家都仲有 keep 住做，但係唔係好勁嗰陣。 因為我冇佢微信，我睇唔到佢啲日程啊！你知我成日攆嗰啲女啲嘢㗎嘛？ 呢個好少更新朋友圈。 O、okay. K， 即係我都係睇佢 show 六個月，我都。見到佢係 post 過可能十零次到嘅六個月嚟。 咁我想問呢件女嚟咗幾耐囉以前未見過。 啊係啦呢條女呢佢就我初頭都以為佢係廿三四廿四五如果廿八。 廿八。 係啊。同埋佢過咗嚟神秀兩年。 嚟兩年廿六歲嚟。 係啦咁兩年就差唔多係我哋開始少去㗎所以真係冇乜見過。 OK。 咁但係就 28歲就真係唔肯疾次喎。 係啊。 緊唔緊 啊 ?26 歲之前應該喺陝西做正行。 佢 唔係做呢啲㗎。 我知道因為佢嗰、那個家庭環境㗎嘛。係 啦、 啊、 係啦、 啊。可唔可以講少少㗎呢啲 都講得嘅。 講得嘅唔怕冇人識佢㗎。 佢係啦係啦 佢老豆幹部嚟啦。 佢老豆應該係幹部囉係退休 共產黨員啦。 退休嘅公務員做教育方面嘅即係教育部嗰類啦我唔知啦即係冇問到咁 detail 啦但係就個個月攞緊退休金五千幾蚊囉。 嗱你睇下先啦今時今日係攞緊五千蚊退休金 嘅 嗰個公務員咧， 嗰個官階都應該唔低， 唔撚細啦，話聲咧。 即係正常，如果普通嘅公務員攞退休金，嗱我外母外父咧，唔係公務員，農民退休嘅， 係 攞緊幾百蚊一個月。 幾百蚊啊？ 係咯。普通退休嘅公務員，我睇都攞到 二三千嘅啫，千零二兩千零兩千零嘅啫，普通公務員。即係佢去到五千咧，即係我想你想查下佢嘅名咧，係應該喺陝西教育局。可能查到佢嘅名㗎。 咁佢依家退休嘛應該。 退休都可能查到㗎因為。 可能查到。 可能有呢啲記者招待會。 你要去到檔案室囉可能。 最撚奇怪啦嘩喺中國式教育。喂人你個老豆做教育。咁性教育到你。如果你個女兒會嚟沙井做你冇問啦問佢點解嘅呢 主要都係搵錢囉。 係囉窮囉點解係咁啦。 唔係佢話佢仲有一樣嘢好得意佢老豆82歲但係佢28歲。即係54歲生佢。 ok。 佢老母呢就生到50歲佢最後一個。佢對上一個呢就夭折咗。 佢有九兄弟姐妹。 哇！ 佢阿哥最大嗰阿哥都六七十。 哇！咁养养唔掂啊，基本上。 唔 系。即系唔可以摊大仔问问老豆攞啦。 摊到。 摊到，因为 佢老豆仲要 悭唔少。 我又唔明白，屌佢老豆打政府工可以生九个。佢话佢自己都唔系恩大老豆名，佢恩大我唔知姑妈。 有啦，你呢啲大陆嘅嘢咩啦？ 嗰啲乜嘢？ 我最奇怪就系点解教育部？一个高级干部官嘅，可以教到个女出嚟做鸡啊！ 可以生到九个都好犀利啊！我觉得。 嗰啲唔难嘅，你问下 即系都有 分 下高啦。佢话有罚款啊，佢话有罚款噶，佢话不断罚不断生噶。 你 阿妈生仔机器咁啊 ？OK， 你睇张艺谋就知啦，系嘛？吓，喂，大佬，即系你咩教育嚟？我真系想知道大陆系乜捻嘢教育嚟嘅？即系我有查啦。OK， 咁啊唔讲呢样嘢啦。咁健女咩反應呢？即係其實係咪佢真係即係再撞水埋一次，佢係點樣吸引你會翻出？坦白講啊，你我覺得你一翻出呢，我其實我唔好贊成你翻出㗎。 嗯。 因為呢有啲例子呢，舒淇嗰個例子呢，即係你係唔好適宜翻出。你翻出第二次呢，唔係話你沉啊，係你會唔好意思㗎。 嗯， 當然啦，我都會唔好意思，但我冇你咁嚴重啊！你係好撚強烈，哎呀屌， 驗咗佢， 考驗揾咗佢，喂呀，你一次咧，俾我嘅感覺係點樣咧？阿牛去神手，我又見到舒淇，我唔知點算，咁我都唔去啦。喂，你俾我有一次嘅感覺係咁撚樣噶，哇屌，去見阿舒淇，我話要舒淇走撚咗啦，哦咁啊，即係你又咁撚樣喂， 嗯。 咁你嗰啲你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係一個咁嘅人呢、你真係唔應該玩翻桌。 嗯。 你係咪呢係咪 都係㗎。 係囉。咁點解即係有咩驅使你啦屌你呢即係除咗行之外嘅啫。 身材好嘛。 咁你唔靜止㗎坦白講你搵咗舒淇啦舒淇就嬲你啦。 咁舒淇冇咁好。 Okay。 佢好過舒淇好多身材。 我覺得就肥肥肥咗啲嘅。 舒淇一來冇空啦，我話呢個 CD 起碼 CD 嚟嘅 CD 起碼， 立即點樣咧？嗱，踢佢廿八歲，理論上應該崩過件噶咯噃， 冇啊， 冇嘅， 就係冇啊， 冇咁立即應該都完好嘅喎， 係啊 ，OK 噶，都話副卡撐好，係除咗我覺得佢可能廿六歲之前冇保養咯，真係殘咯，即係如果落曬妝係殘噶， 係殘嘅。 系啊， 但個樣真係幾靚啊！我 個樣，個樣，你會見到有紋嘅，同埋咧有嗰啲婆仔嘴啊，你知唔知點樣婆仔嘴啊？即係呢啲有坑 啊，係啊，坑紋啦， 啊，即係你即係 好似 生鬚嗰啲地方有坑紋啊， 好似啊咩霸咁啊， 即係好似啲啊唔係啊，即係好似啲阿婆冇牙嗰啲阿婆烏起個嘴嗰陣咧，你會見到有條直紋咧，有啲直紋嗰啲咯， 即係佢個 啲唇嘅肌肉開始鬆化， 係啦 ，OK， 咁都廿八歲喎，都似樣嘅， 都算殘㗎啦。如果係咁，即係廿八歲嚟講個嘴咁樣。 咁坦白講啊，如果你話廿八歲，咁你話佢肯擔我都好正常啊。但係正常 唔 正 唔係好有技術嘅啫喎， 唔冇技術添啊， 冇叻嘅啫喎。 咁 即係佢純粹係，我覺得係個媽咪同佢講，喂，有啲客要擔㗎，咁佢就擔下。 你廿八歲要擔啦，因為廿八歲唔肯執擔嘅啫，係咪先？但係你翻出之前，你唔知佢廿八歲啦，照計。 我唔知啊，我估佢廿三歲嘅咋。 係啦，都係即係我成日咁 樣。我知佢廿八歲都可能會出一次嘅。 都會出。 都會出嘅。 屌嗱，好撚坦白講。 唔係因為個 body 真係 OK， 真係 OK。 屌你咪揾個第二件啦！你好，我好撚好撚，我覺得你下次見到佢又會好撚尷尬。跟住下次我哋再去咧，話喂牛又去神獸啊，跟住見到佢喎。即係你點會去驚見到女嘅啫？係咪先？即係我都會可能會驚，但我冇你咁嚴重嘅，我都會唔好意思就唔好意思，閪冧啦好啦，除非我想翻桌，咁咪就閪冧都好。 咁啊係，如果唔翻桌又真係冇乜所謂。 係咪先？因為我都會，你咪摁撚咗我咯，有乜所謂啫？舒淇都摁撚過我噶，係咪先？咁我冇所謂噶，你話要揾翻我，你咪加翻有乜所謂咩？我唔想柒你噶，即係唔好你唔適宜噶啦，講真。即係你其實你好多方法㗎，不過你又唔永遠唔用我呢個方法啫嘛，你咪抄低隔離左右啲女嗰啲牌囉。你又唔好抄過我見到嗰牌啦。 冇啊。 係囉。咁你抄下一得閒傾下咁約佢下次約佢博嘢咪得囉。一樣咗你唔一定要喺神獸㗎嘛，你用我呢一招其實。 其實好 OK 噶嘛。咁好似蕭琪，我未坐過佢噶，基本上，我未坐過佢噶。咁係你點撚完？跟住啊，我跟住唔知點撚樣，我嗌佢，跟住我帶咗佢去蘆屌啊！我唔夠記得咗，總之係唔係我未坐過佢，但我就嗌咗個蘆屌咯。可能佢可能外賣啊，定係好似你嗰晚屌撚完，跟住第二日我就捉撚咗佢去蘆，我唔撚知邊嘢。總之唔係咁咯，又可以咁做噶嘛，其實。但係你就永遠唔抽人，即唔係點？ 唔會好主動咯、 啊。係咯，唔知即係其實係咪啲時間？你唔想抌啲時間落去同啲女角傾偈？ 係啊，係啊。 其實即係真係要玩呢啲咧，其實應該要噶，或者咧，即係我覺得咩啦？你最奇怪就係28歲你都搞啊，因為喺微信同你傾個偈咧。你知唔知當日咧，你生日嗰日啦，我哋喺車上邊，我哋三條友，我係點講啊？我未知你屌28歲噶嘛？嗱，我喺架車度講，大家你聽住啊，我可能唔記得咗。我咁多年，我呢十年啊，都未屌過28歲。 就嚟 真係啊！我淨係我自己，喂，真係好撚簡單，係點解咧？甚至而家阿上三妹就應該阿三妹應該成28歲嘅，但我上年冇屌咯噃。即係上三妹點解咧？佢22歲跟唔好跟我啦，廿五歲同我一齊做飯盒啦，做咗5年，27歲、28歲我都未屌過28歲個女嘅，基本上，即係當然我屌，而家佢而家28歲啦，但我真係未要，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俾我知道嗰件女28歲，可能只不過我屌咗之後，我下次係絕對唔會再揾，可能甚至乎 unfriend 埋佢添。 唔同嘅，28歲有28歲玩法噶嘛，即係個魚狼似虎程度又高好多啊。 我唔清楚啊，總之我覺得2500個嘢嚟到2000蚊 Q 啦，係咪啊？係咯，2000蚊 Q， 28歲啊，真係屌嘅，我真係覺得真係唔撚多值啦。即係我坦白講，我就唔好中意19歲嘅啫，本身太睇眼，我中意22、23。咁但係講真，如果19歲同28歲，唔使諗啦，係先？你都應該從呢個方向去啊，或者係咧啊，咁 OK 啦，咁你都叫做。我其實我再真係最唔明點解28歲嘅，但係你解釋咗啦，因為你之前唔知道。 同埋反應好嘛，身材又真係好嘅。 即係身材好，反應好，28歲，你唔知道就咩啫？你知就唔會搞啦。咁其實最緊要係唔知啫，你知就唔會搞呢啲咁嘢啦。 都未必唔會㗎。 冇啊！我建議，即係我建議你唔好啦，我哋都建議網友唔好嘅。即係譬如我哋有呢個網友中意大波嘅。咁我哋你知我講邊位啦，就你其實我條啲室都有啦，有位啦，咪成日搵阿七七嘅，因為七七咩啫，因為七七個波大咋嘛，佢大得嚟肥，但佢就淨係要大波，肥唔肥唔係緊要，但我成日講，喂大波呢、這個我嘅要求你問張強咪得囉，我要大波，我要最撚大嗰、那個，佢實搵到實，你知唔睇樣，佢真係一定搵得打俾你啦，你冇唔需要。即係唔需要成日出一件出一件咯，我唔贊成嘅，除非好似我約外賣，唔係唱 K 嘅，或者甚至我可能你唔肯過嚟羅湖，我去沙井揾你，我去環江揾你，咁我啲可以翻唱，但係你話喺再去唱 K， 我梗係希望健健身啦，除非嗰件係即係我揀唔到女，我揀唔到，好簡單啫， 住揾 佢，或者揀唔到女，我就諗小豬㗎啦。因為佢每一方面除咗高度之外都係我杯茶嚟㗎嘛。咁我咪諗佢囉。咁有一件呢度都係夠㗎啦。咁佢呢啲好似呢女我唔揾佢佢唔會買嘅。咁最好囉。你到時揾一件咁嘅女我哋做後備。睇唔啱就揾佢。但係當然有時都揾佢唔到啦。咁但係起碼你有啲咁嘅後備你咪可以得人。你咪多啲嘢玩囉。即係唔好淨係出一次出兩次出三次我哋好多網友都係咁。應該好似我啊空少啊啲咩。空少就係點樣知唔知空少就係你 check 過佢都唔 check 啊。佢就要佢單一到咁樣。即係有一次呢有一件女啦我講空少。有一次有一件女我 check 過嘅。咁但係阿空少唔知認唔到佢再 check。跟住我話我識佢呢同尼亞嘛你咪呢啲咪同尼亞囉。我康少我睇佢阿康少嗰個神情 即刻有少少都黑黑地面嘅。 嗯， 即係佢就係咁樣，你搞過佢都唔想搞，唔好話佢自己搞過。即係有，即係我寧願你哋好似空少咁樣。 嗯， 都但當然啦，你好似空少咁就，唉， 好難搞咯， 好難搞啦，甚至係揾揾唔揾到女啦，你搞過我又唔搞。但我寧願係你係咁樣咧，都好過七七咯，即係好好我呢個網友下面有叫七七嘅，唔知邊個啦。嗰、那個網友又好中意，好中意玩七七㗎啦，好似咁嗰個網友咁成日揾佢有咩用咧？好舒淇，你揾個坐台坐兩三次真係好啦，無謂嘅。 嗯， 除非你即係揾佢做固定咯，你又唔係諗住揾佢做固定。 嗯， 咁好似我咁啊， 我都翻出一次啫呢、這個。 O、okay, K， 我唔知啊，但係我哋嗰次你氹到佢啊嘛，佢以為你阿舒淇以為。有張長期飯票好多，而家都係揾緊 嘅， 係咪先？揾唔揾到啦，梗係又開始肥，係咪先？唉，不算啦，咁啊都係啦，咁啊呢次就係一個你覺得幾好嘅經驗啦，我就唔係咁中意嘅經驗啦。 嗯， 咁啊，但係好唔好嘅經驗咧，都可以買神山虎嘅，最緊要呢樣嘢。我驚唔記得講啊，你呢啲網友又唔咩啊？都係啦， 就係一蚊集啊， 一蚊集啊，神山虎啦，啊！咁即係都希望啲網友咧介紹俾朋友 ，OK 嚇、嗯啊，即係我嘅節目介紹俾朋友聽之餘咧，神山虎更加要介紹， 嗯、 介唔介紹我嘅節目俾人聽咧唔緊要噶啦、 嗯， 因為講真咧，人怕出名豬怕肥， 嗯、 我唔可以去到咁曝光太多嘅、 嗯， 太多就好危，我都好危險嘅，我危險就害咗，你哋都危險嘅、 嗯、 ，OK 好，咁最後就真係好，真係有嘢講。關於食你唔食 ，OK？、 嗯、 其實已經出撚曬街。咁、 嗯、 咧，我打算咧將一啲咧、以前錄嘅食，以前喺冷血時報啊同圍住角撥裏面嘅環節嘅食你唔死咧，就配上呢幅圖，跟住整條片，整條視頻就放翻曬喺 YouTube、 嗯。 咁希望啲網友可以即係試下咧，因為點解咧？唔關我事噶啦，download 情況我好唔滿意、 嗯、 但我唔知而家阿風老總咧，而家其實我同合作緊噶嘛，呢啲視頻，因為佢揾人整嘅，唔係我整。咁阿風老總咧，佢話喂有1000都好多噶咯，佢話好多網好多啲啲人咧都係五六百先嘅咋，慢慢做下就會做到幾萬噶啦。咁、嗯、但我唔得啊！我屌你即一千，我真係冇信 冇乜做啊！ 冇乜做啊！我 充錢 啲老蕭咁啊！話聲你聽，老蕭話少個10000唔想做啊嘛！ 嗯、 人哋已經大貪啲啦，我都少個1000嗱，但我都真係算中下都敦厚啦，咪少個一千，我真係唔係好想做。咁阿師生鼓勵你嘅，咁鼓勵我啦。咁啊話你做啦，咁不如咁啦，你睇下啲反應先，你可能節目唔夠多啫，訂多啲過去啦。咁、 嗯、 我會將嗰啲舊嘅食你唔死嗰啲環節，以前㗎啦咁、嗯、當然啦，要嗰間嘢未執啦， 或者 未搬啦，搬咗我都唔講㗎啦。咁、 嗯、 咧就重新鋪過啲相，跟住訂上 YouTube、 嗯。 咁而家應該可以放咗新嘅兩集落去㗎啦。即係以前舊節目兩集放咗落去㗎啦。咁、 嗯、 啊。都希望啦，即係你哋真係想聽嘅話，你想我做嘅話，你真係要聽，食你唔食 ，OK？、 嗯、 我真係俾你哋線嘅啫，俾網友線嘅啫、 嗯 啊。你唔係成日講食你唔食咧，我唔會做嘅、 嗯。 OK， 好啦，你除咗聽之外，你一定要介紹俾人聽，分享佢出去。OK， 咁你先知 喺邊度見到啊？你網站有 link 過去㗎啦。 我網站有 link。 哦，唔得 啦。咁、啊、有 YouTube， 亦都有你喺 YouTube 上揾到㗎啦。 系啦 ，Facebook 打食你唔死，亦、 嗯、 都可以有我嘅專業，嗯、食你唔死嘅專業。 好 ，OK， 咁係啦，係啦，係啦，咁希望呢網友真係要支持啊！ 嗯、 我真係咁樣，我冇興趣做。咁、 嗯、 可能要擺耐啲，咁到翻可能有一集有一萬啦、啊。我唔係老蕭啊嘛，老蕭有一萬唔想做啫、嗯，有一萬咧。咁我就可能會拍啲新嘅食你唔死啦。咁、 嗯、 我都會從呢個方向㗎啦。唔好帶住部 cam 啦，真係嘥時間。我就可能同阿碌啊，咁兩個搵啲時間， 錄佢幾集食，你唔使到時跟住 影下相，拍聲音，影下相，跟住放上 YouTube 咁定格幅幅相去講咯。 係啦，就咁樣樣啦，咁咁就算啦。咁啊，跟住咁樣做最舒服嘅。 好啊， 咁啊，希望網友支持啦。OK， 咁啊，兩三樣嘢講曬啦。最後，我好多謝阿四爺 Michael 喺對網台嘅貢獻同埋佢嘅努力。OK， 無論以前係點樣啦，力盡傑波兄弟在啦，相逢一笑泯恩仇啦。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